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由叶文耀报道新闻。土地正义联盟十几个成员朝早到天水围嘉湖山庄旁边的泥头山拉起横额，挖走部分泥头，打算带到政府总部抗议当局漠视新界非法倒泥和违例发展的问题。警方以涉嫌盗窃罪拘捕两个示威者，在场30到40个警员一度阻止他们进入，警告他们泥土属于私人财产，不可以拿走。而两个被捕示威者当时正是准备搬走物品，警方指他们涉嫌盗窃。警员目前容许示威者离开，但不容许其他人进入，亦都不可以带走泥包。土地正义联盟成员朱海迪批评政府一直不处理非法倾倒的问题，反映香港保护环境制度的荒谬。立法会财委会早前通过高铁196亿元追加拨款的申请，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说，按照议事规则，已经提出甚至已经通过的议案，如果得到主席同意，议员是可以再提出议案进行表决和辩论。 如果照翻嗰条议事规则咧，就是、议员佢系可以再提出先前通过咗个议案，佢提出同样一个议案。咁如果主席同意咧，就变咗即系开翻出嚟再进行一次辩论，再重新再表决过咯。变咗系咁样，就唔等于话咧有一个即系议员提出推翻先前嘅决定嘅机制啊嘛。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话：，近日整体公立医院急症室嘅就诊人数有所回落。不过内科病房的使用率长期超过100%，显示公立医院服务压力依然庞大。他在一个电台节目里面说，医管局已经作出多项应变措施，包括加强医护人手的特别津贴、聘用兼职、加开病床，以及将病情较为稳定的病人转至康复医院等等。高永文又说，下星期气温会再度下降，流感病毒有机会再次活跃，不排除出现另一次流感高峰期。另外他又谈及自愿医保问题，他说期望将相关法案提交给下届立法会，先通过争议较少的法例。 自愿医保的确我们去推动自愿医保是有困难，亦都有啲曲折嘅。啱成立咗呢个竞争法，竞争法呢亦都对我哋喺呢方面咁样做呢係 有意见。 有意见。咁所以呢变咗我哋又係要就算冇高风险池嘅第一个阶段呢都係要用返法例。现在嚟讲呢，如果你问我最新嘅情况呢，我哋就好希望呢係改选之后嘅新一届立法会一返嚟之后呢，盡快将一个自愿医保嘅法例呢係提上立法会。咁希望呢可以就住我哋提出嘅12项最低要求里面，起码大部分咧可以冇咁大争议性嘅法例落实咗先咁样。 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薄雾，同埋有几阵雨，天气显著较凉，吹清劲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91%。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咳极都好像有啖痰咳不出咁， 食乐信化痰素啦，每日一次，帮你即刻消除顽固浓痰，喉咙冇嘢卡住，食咗仲唔会眼瞓添。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Me2 验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系啦，咁啊，我哋八字咧问前程咧又嚟咯噃，咁啊两位，咁啊听闻话你哋听到好多听众好多意见喎，系咪？ 系啊，佢哋就话咧，我哋虽然咧有画像，但系有啲朋友咧都系听收音机听我哋节目嘅，咁我哋如果冇讲到八字咧，佢就学唔到嘢，好求、 哦、 求学心好强啊！我哋班嘅听众 好勤力啊！ 咁啊，今次开始我哋不如读埋个八字出嚟，大家咧可以研究一下啊嘛， 同埋要抄低佢， 系啊，抄低佢咯， 系啦，好啊，好啊，好啊，咁啊，第一位又打入嚟啦， 早晨， 梁小姐。 系早晨， 早晨，梁小姐你好，我系李居明， 你好， 系系系，啊咁啊，陈小姐工作人员咧递咗你个八字入嚟俾我睇啦，咁咁啊，我读一读你个八字，你唔好介意嗬，咁因为呢个咧都要出一出街咧，俾大家咧一齐去参详一下，咁啊，梁小姐咧1967年出世啊，67年系属羊噶，咁啊，当然我哋即刻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旧年系羊年，咁啊羊年犯羊咧就叫值太岁，值咧即系当值嘅意思，咁即系都系代表住。呢一年咧系一个好大嘅转化啦，咁佢嘅八字咧就系丁未戊申月亥戊寅，咁我哋再讲一次啦吓，咁你阿美仪呢啲你弱啲，我再讲慢啲啦。嗱、 啊， 丁未丁咧就稳丁嘅丁，未咧就系未来嘅未啦，就系羊啦。嗱，下一个就戊申，戊申戊即系好似个成字冇咗里边嗰啲， 冇咗里边嗰、那个， 嗰、那个读住戊字，戊土啊，戊申申咧就系马骝，就系、是 嗯、 就系、是、一个日字一动落嚟，咁通常啲人咧就话嗰把系刀嚟， 刀嚟嘅 吓戊申。咁好啦，跟住佢就月亥咯，月就甲乙个月啦，亥、就猪个字你识啦，亥啦。咁、跟住就戊寅， 戊寅， 寅咧就系头先你哋讲过嗰个老虎咧， 老虎啦， 系嗰啲咁嘅嘢啦，咁样。咁嗱，首先我哋一睇呢个八字嘅时候咧，我哋又要就我就即刻记起一个人啊，嗰人叫做白姐姐。白允琴， 白允琴， 系白允琴。我睇佢嘅八字咧，佢咧同呢位小姐嘅八字有少少类同咧、 嗯， 就系佢系木，但系咧佢系生于喺个秋天。咁本来咧，你谂下一嚿木生喺个秋天嗰度咧，好、多金嘅，都系劈佢嘅。咁、但系嗰嚿金原来有一嚿金，得一嚿嘅啫。嗰嚿金咧系佢老公嚟嘅。咁、只要佢甘于受劈咧。咁佢就两个和谐嘅，咁、即系等于阿白小姐咧，佢、如果真系嫁咗俾阿谢律师咧，然后佢唔出嚟蒲，唔好咁 高调， 公开亮相， 佢直成系听晒阿谢律师话，做一只绵羊仔咁咧， 就冇事嘅。 咁原来佢反而系最好嘅，咁、当然佢话点得啊？佢好多嘢错，咁就唔得。咁所以咧，原来阿梁小姐都系呢个局，叫做咩月庚合金局。原来呢个木咧系要系去奉事咗，亦系去。咗你老公嗰边，咁你又冇问题，咁你嫁未啊？ 啊，未啊！ 你明唔明啊？当佢去咗个金嗰度嘅时间，你睇佢由40到50岁嘅时间，佢行贵呢个贵丑大运啊！ 贵丑 大运，大家写低佢而家行紧咩运？ 贵丑好似个八字咁样嘅， 好似八字系贵丑大运。咁呢个贵丑大运个丑字咧，我哋学识一样嘢啦，亦系阿美仪都识嘅，就是、个丑字咧系金嘅坟墓。 哦， 坟墓系咩？你听个坟墓， 即系冇咯，唔系死落一条咯。 咁即系话金咧入咗坟墓，咁即系话佢金咪代表佢老公啊嘛？ 瞓觉咯。 咁即系话入咗坟墓，即系冇老公啊？ 冇咯， 冇啦。好啦，咁佢嘅家姐嘅老公或者佢嘅妹嘅老公都好危险、啊，即系点解啊？因为佢个老公如果系冇老公，咁呢个坟墓就会走咗佢，佢家姐或者佢个妹 嘅老公 嘅老公好容易入墓，入墓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系成日锁住间房度入咗墓，即系做宅男，另一样嘢就真系可能会出事啦。咁、你有冇家姐或者妹啊？ 有啊，家姐同妹都有。 结咗婚未啊？ 我家姐结咗婚， 老公点啊？ 都系。啱啱都系往生咗。 咩话？ 往生咗，啱啱往生咗， 咁靓啊！咁、你个妹个老公都要留意。系咪成日做宅男啊？ 都系，唔系佢都系宅女。 佢、哦、自己本身宅女，未有老公，系咪啊？ 即系你个妹都未嫁啊嘛？ 系未嫁？ 系啊，系。 咁阿弥陀佛啦。 哦， 即系话咧，佢冇得嫁系因为入咗墓，我有得嫁嗰个就走咗。哇，真系呢个真系好唔系几好咯。咁、即系话原来你个八字里边咧呢个丑字咧系仲有两年。好啦，咁呢两年你个妹要嫁，你要嫁噶嘛？咁点样可以令到呢一个嘅丑字而冇事咧？其实好简单嘅，只要嚟一个字，即系嚟一个嗰个叫蛇咧，就可以打开咗呢个丑嘅仓库，咁、就唔使死。咁即系话你个家姐嘅先生过世咧，其实如果佢早啲。 知道，或者我哋、或者你个八字早啲我哋知道咧、其实你嚟救呢个八字，亦救埋你个家姐个老公嘅，可以就系、你原来每一个礼拜食一碗蛇羹就得嘅。 哦， 所以美儿你都明白香港点解喺全世界唯一个地方系有好多蛇王乜蛇王物咧、原来佢哋嗰啲蛇王乜蛇王物咧系个功能嘅，佢功能咧就系、要嚟打开我哋八字里边嗰个金嘅坟墓，知道由坟墓系变成一个仓库，系、打开佢嘅。所以嗰啲蛇王乜蛇王物咧系好有功劳嘅。 系咯，即系佢个生存空间。 对于有四分一嘅人系佢哋系有呢个功劳嘅。 必须要有。 不过好多人唔知咁解，咁我哋就会话一个礼拜去食一碗蛇肉蛇羹。咁而喺中国里边嚟讲咧，就上海人亦系食蛇嘅，所以佢哋解决呢个问题。但有啲地方唔食蛇嘅咧，咁就好容易出问题啦。咁、所以梁小姐，所以你个八字本身嚟讲咧，就系、你个老公嗰个字都入咗墓，咁而你偏又月庚要合咗金，即系合咗嗰个墓咧，咁、所以造成咗你个老公冇啦。好啦，打开个老公嘅仓库，等你个妹都嫁埋，等你个家姐，而家个老公虽然过咗世，但系佢后生系咪？几多岁啊？你个家姐？ 大概两三年 到 啦，亦即系话，如果只要一去到行翻个蛇运咧，亦即系话咧，佢哋全部都可以救翻佢老公，佢个妹可以嫁得出，唔会话个老公一嚟嘅时间，嗱呢两年都代表住系有呢个问题啦。当然呢两年你可以食蛇啦，另外咧就系、打条金链，个金链咧系个蛇嘅金牌都得啦，系、嘛？ 打翻条金链就蛇金牌、 蛇金牌，你呢两年都要噶啦。如果唔系咧，呢、个金系代表你嘅正官名气，又系代表你嘅男朋友，又系代表你嘅妹嘅男朋友，甚至代表你家 姐未来嘅男朋友噶啦。咁所以你都要化咗佢呢一个嘅呢个丑字先噶。咁所以咧就系、呢段时间里边咧，你系用蛇嘅金牌啫，用两年啫。如果两年之后咧，去到50岁嘅时间咧。大家可以睇到啦，佢嘅大运咧就将会行20年咧嘅木运嚟嘅，行甲人啦，行月卯啦，咁、就变咗佢嘅八字里边咧啲木系够晒啦，咁咧就50岁之后就唔使食蛇啦，咁咧就佢呢个金咧就系代表佢老公啦，咁亦即系话咧佢哋三姊妹咧喺50岁之后咧。都会好容易去有一个类似拜一公，或者已经系离咗婚嘅男士，系重新会系追求佢哋其中一个。喺呢个八字里边，三个 吓系。 你讲我识得噶啦，即系我食蛇就得噶啦。 嗱，你食蛇两年啫，因为呢个八字系你嘅，唔系佢哋，所以你一个人食蛇咧，原来可以救埋你家姐。救埋你个妹嘅，因为个八字里面串连晒你屋企全部人㗎嘛，你明唔明啊？咁係啦，咁你一食咗蛇之后呢，你成个八字係通晒，咁你蓝金链蓝条蛇嘅金牌个作用亦系最大。咁其实两年啫，咁嗱恭喜你啦，去到几边一年呢？去到猪嗰年嘅冇事。2019 系 去到2019年咧，有土嚟生靓嚿金咯噃，咁嗰个亥咧又生靓嚿木咯，咁即系话咧又生靓个老公仔，又生靓佢自己，咁就喺2019年咧，哇！你三姊妹咧 唔得了啊， 三个都可能有拖拍，因为亥咧呢个代表三数嘅，佢代表唔系二系三样嘢，系生水木嘅，咁所以造成咗点解2019年咧？咁啊，你啊三姊妹都有拖拍，但系好得意喎，佢三个追求佢嘅男朋友咧，都系几好，即系话都系做饮食业嘅。一系做厨师，一系做 waitress， 一系咧就开 铺头嘅， 茶餐厅咁得意嘅。咁啊，梁小姐，咁啊，恭喜你啊！咁啊，俾啲信心。2019年拍拖 咩话咩话？ 听唔清楚。 佢俾咗我嘅家宅同埋嗰个事业嗰度咧，系咯。 家宅喎，家宅咪答咗你咯。 头先我同你讲啦，所以去到2019年全面康复，即系两年后，咁咧就今年同埋明年咧都麻麻地啦。咁所以咧，即系两年就守下啦。咁啊，暂时嚟讲咧，因为你受呢个墓嘅影响，咁所以造成咗咧，你嗰个金咧系唔 work 嘅。所以呢两年咧都入墓， 即系麻麻地，慢慢嚟啦。 呢两年你啲男朋友啊、啲老公啊，全部都入墓，所以你唔该你唔好拍添啊！你拍多嘅时候害死人啊，嗰个人真系俾你累死啊！知唔知啊？即系两年先克服。 想问翻一样就系事业嗰度咧，因为又啱啱入出咗业，即系呢两年都系好似做咗两年，跟住又间公司又唔系咩咧。 嗱，你实俾人炒添啊！ 啊，因为点解咧？你冇咗个官星，正官星嘅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即系一个女人有个老公。 嗯、 如果一个职员嚟讲咧，就系话有好嘅名气。咁、 嗯、 你连名气又冇，你明唔明啊？咁你变咗你又身弱，咁、啊、所以其实呢两年都好差啦。咁你补运嘅方法咧，头先我所讲啦，猪就系你补运。咁、嗯、你不妨咧就系摆只猪嘅工艺品喺自己身边、 嗯。 猪系水木嘅长生，所以用水养四富贵竹咧，摆你床头咧。咁呢个梁小姐咧个梁。字嗰个木咧就命不该绝啦，因为梁就系水木啦嘛，嗯、你睇个梁字，系、 哦、 啊，用水养四支富贵竹，然后跟住咧你着多啲蓝色同埋呢个绿色嘅衫、啊，知唔知啊？留翻长啲头发仔，咁啊掂噶啦，知唔知啊？ 但有咩种咩边行好啲噶？ 你都系要做翻文员啦，同埋做成衣木材啦，咁呢方面嘅工你要申请一下就得噶啦，同时装公司啦、嗯、木材咧，你冇创业星嘅、啊，对唔住，你都系打工嘅啫，但系个猪嘅意思系水咁。你未来嘅老板咧，系姓朱嘅可能性系好高嘅、 嗯， 姓朱、啊、你追住啲姓朱嘅人嚟揾啦吓。好，多谢你啊， 唔该晒。 咁啊，上堂又教咗你哋嘢啦，咁你哋依家翻嚟咧，又再上另一个堂啦。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似拍，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情客串。四月一日至三日只演三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 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头皮真系好讨厌啊！头又痕，最怕系甩头发，仲见到头肉添啊！ 揾发再生啦！发再生依家崭新纳米健发疗程，令秀发又顺又饱水，深层疏通毛囊阻塞，可以改善甩发添啊！ 咁带我去了解一下啊！ 马上打27872998，就送你一次免费纳米健发体验疗程啦！ 预防由蚊传播嘅寨卡病毒，必须防止啲蚊滋生，同避免俾蚊叮咬。大部分患者冇病征，在受影响地区返香港14日内要用驱蚊剂，不舒服就要话俾医生知行程细节。孕妇同正准备怀孕的女士应该考虑迟啲先去受影响地区。详情请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手机问前程，好啦，我哋要继续接听电话，而新我哋嘅听众咧就可以继续上堂啦、嗯，抄低我哋阵间咧会讲嘅一啲嘅料啊。 冇错， 早晨啊， 阿包小姐， 包小姐系咪啊？ 系啊。 早晨，包小姐你好，我系李居明啊，你我工作人员咧攞咗你个女嘅八字嚟俾我嘅话啦，搞清楚唔系你嘅八字， 你女女嘅， 你我代个女问， 吓你代个女问，所以咧就唔系呢个八字又唔系你嘅，系你个女， 你 爆 太系咪啊？ 啊， 我系李太， 哦好， 你系咩太吗？ 李太， 李太， 李太， 我哋个个姓都有关噶， 系啊，李太， 你系因为木字到个子啊， 系啦，李太， 水木嚟噶，都有得计噶吓， 系， 好啦，咁啊，我哋帮咧呢个李太解决一个问题，个问题咧就系佢个女。就要生 BB 我想 咁啊就阿鲍小姐有冇拣择话要生男定女先？ 我个女就唔知今年定出年学 拣唔拣择？ 你想抱男孙定系女孙啊？阿李太， 女孙啊， 佢想要女孙， 系 即系你个女想要个女系咪？咁佢生咗仔未？ 未， 即系第一胎。 嗱，照计咧，我哋而家读咗个八字先 吓。 咁咧、就系阿鲍小姐嘅八字咧，就系癸亥。嗱，又学嘢啦，癸亥个癸字咧，就系好似嗰个 发 字嗰个字咁 样，下边天咯，系啦。 亥咁啊，各位听众咧玩下啦，咁啊写个亥字，亥字你识唔识写啊？ 识，辛亥革命个亥啊嘛。 系系系。 咳嗽咳字冇咗个口字， 系啦。 咳字 咳字咳到冇口， 一个都系咳冇口啊！癸亥， 癸亥。 嗱，我哋一睇个癸亥嘅时间咧，已经知道呢个人属猪啦。 系啊，属猪啊。 猪嘅女仔嘅性格点嘅？ 唔好似我咁咯，可爱啦。 你知你系属猪啊？ 我系属猪啊。 我唔记得你属猪。 我属猪啊。 属猪嘅人好可爱啊。 梗系啦，好似我咁咯。 啊，属猪嘅人咧，第一咧有男子气概， 系， 中意保护人哋， 系。 就时懒时惰，有时勤力到死，有时懒到死。 有时懒到死嘅系、 啊。通常翻屋企如果有两格床咧，就一翻屋企就将啲衫抌晒上上格床噶啦。咁咧、啊、就唔系咁执拾嘅， 真系啊， 系噶，唔中意执嘢嘅。 系啊，咁咧就系啦，嗱，一爆咗。咁呢、啊、位啊，鲍小姐都有咁嘅倾向啦吓，戊啊呢、這个系诶癸亥，癸亥年出世啊，猪、 嗯、 啊。跟住就月某日， 月某日， 月系甲乙丙嘅月，某就系嗰个木个意思啦。 柳字个柳字唔系木， 系、嗯、啦， 柳树个柳唔系木，系啦。 好啦，咁一排到呢两格咧，我哋已经知道咧，佢本身先天性咧，第一个猪系属于水木嘅， 系 长水木嘅长生，好生水木嘅、嗯。第二个月份咧又系木咧，咁又系木 兔仔 嘛，即系话呢个人已经好多木啦、 嗯。 跟住出生嗰日咧就系癸某日， 癸某日 又系木， 又系木。嗯 啊，咁啊，贵水生于某日啊啊，跟住咧，佢本身系庚申时， 庚申时系啦， 庚申时个庚咧就系金嚟嘅， 系 金就代表佢阿妈庚申。好啦，咁即系话咧，我哋一揸咗呢四个字之后咧，美嘢嚟上第一样嘢要捉乜嘢？捉住边嚿嘢？ 捉嗰、那个好似两个都见到个贵字系咪 啊？捉住个日元， 日元 即系出世嘅天干。 哦，天干 嗰、那个系代表佢嘅， 佢正、哦、本身就出世嗰、那个 嗰日。 嗰日就代表鲍小姐啦， 系啦， 天干 即系贵啦，贵字， 贵字啦。 咁即系话呢个人系属水嘅， 佢属水嘅。 咁、我哋有咗个方向先啊嘛，即系佢属水，属水嘅人咧就一定遇到咧土就系代表个老公， 哦、 土克水， 系、 仲要遇嗰个叫做戊土啊，即系个呢个字，即系好似个茂盛个茂字嗰个字， 戊咯系啦。 你遇嗰个字就等于老公啦、 嗯。 好啦，咁啊林记帮手啦。 好， 你睇佢几多岁遇个戊土？ 26 咯。 咁即系话而家几多岁？ 佢而家33啊嘛。 33 系啊， 即系要问翻啊李太李小姐啦，即系阿包小姐个妈咪啦。 系啦， 你个女嫁咗有冇7年啦？ 冇啊，3年 啫。3年啫，咁即系话女嫁就3年，咁佢拍系咪拍咗4年咧？ 十一年 。即系话咧呢个丁字嘅时候咧，佢个男朋友已经杀到咧，咁然后我哋可唔可以已经爆佢就系话喺过去7年里边，虽然佢4年结婚啫，其实有3年咧。即系佢结婚前嗰3年咧， 应该 佢已经系同居咁滞，已经喺埋一齐噶啦。不过咧，你阿妈可能咧， 阿妈唔知 嘅，可能咁多嘢啫。其实你个女一26岁咧就已经嫁得噶啦，即系咁啊。咁咧好啦，咁啊有趣嘅嘢嚟啦。咁佢问啦，佢话嗱，佢你个女系属水啦，水系生木噶嘛，系咪先？咁木咪个子女宫咯。 系啊 喺八字里边咧，佢咧年咧又系木，月又系木， 系啊， 日都系木。咁你话咁多木，咪即系生好多咯咁？诶，点知佢八字原来系咁嘅？嗰、那个水喺八字里边有咁多木咧，喺现实生活里边咧，如果佢真系有一个木嘅时间咧，系完全佢会成个人系会 collapse 嘅。所以调翻转头嚟讲咧，佢系生唔到仔女。 哦， 听唔听明？嗱，佢属水啊， 属水啊， 生木系子女啊，喺八字里边咧，佢个木嘅。多到好多，所以喺现实生活，如果真系再有一个女嘅说话咧，再有个木咧，咁佢系受唔到咁多木嘅，啲水会俾木蒸干嘅。咁所以其实佢要生一个女咧，就要将佢八字里边嗰啲木啊，代表佢仔女嗰啲咧，系全部烧紧啲，另外咧又攞啲金咧系劈紧啲，咁然后先至喺现实生活里边杀一嚿木入嚟，而佢接受得到。咁呢样嘢就一般批八字嘅人咧，系唔知道原来要调转咗嚟睇嘅，就唔系话你见到有木，你话喂，你有3个仔女，唔系，系反过嚟讲，因为佢木咁多 就系 佢承受唔到，喺现实生活再杀呢个嚟，咁就唔得，所以同呢个八字嘅牌面度嚟睇咧，亦即系话佢喺呢一个嘅金好多同埋火好多嘅时间或者日元咧，即系喺嗰个地脚里边有呢啲咧，咁佢就有机会生啦。咁所以有一样嘢就系唔可以喺好多木嘅时辰里边去播种 ， 而木嘅时辰咧，同埋最劲嘅木咧就系夜晚9点到11点 呢、這个时间唔得 ，跟住咧系夜晚3点钟到凌晨7点钟唔得，咁即系话咧佢咧要喺一啲好多金嘅时辰里边，同埋好多火嘅时辰里边，佢先至可以有 B B。咁而好多金嘅时辰咧就喺下昼。3点到7点， 哦， 而好多火嘅时辰咧就喺中午呢一个11点到1点， 咁要放假先得， 咁即系话咧，原来阿鲍小姐咧， 佢要有 BB 咧，第一喺年份上面嚟讲，一定要喺个金地年嗰度佢先得。 系 而今年就系金地年， 哦，即系今年有机会咯。 系今年系新啊嘛， 系 明年系有，咁即系话有两年嘅机会系可以怀孕嘅。第二样嘢，佢行房嘅时间就要调整啦，就系唔可以用呢一个太多木，甚至水都唔得，因为水会生木， 系 全部要用金同火嘅时辰。所以要下昼三点到七 点，點 或者要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我最多。咁而佢呢个八字因为木多咧，系唔可以喺一啲好多木嘅地方里面进行呢一个嘅 播种嘅， 所以要买张同床咧。古代而家冇人买到噶嘛， 难啲， 你明唔明？ 咁 只可以就系话去一啲好金嘅地方里面，佢即刻有 B B。金嘅地方咧就系澳门， 系、 而远啲嚟讲咧就系去英国， 系。 所以佢英国呢、這个八字如果摆喺英国已经生咗三胎。 哦、 但系摆喺香港呢，如果呢个人仲住喺嗰啲东边嘅，譬如话佢大陆住东莞唔得啦，生唔到㗎呢啲。佢、一定要住好多金同埋好多火，火就係个君字，将军澳个君字。 哦、 或者系好多金嘅地方，金嘅地方西贡嗰啲就得。但如果系喺上水啊，或者系呢个观塘呢，呢、這个八字系难生啲。所以原来地区都有影响㗎。咁、所以好啦，咁啊鲍小姐住喺边呢，而家个答案嚟啦。 香港仔。 香港仔即系火啦，嗱、 啊， 香港系火啊嘛，仔系水啊嘛，咁、就 系 香港仔都勉强得嘅，但系咧就个仔字当然有少少唔得啦，仔系水木嘅，其实个但系系唔系好得，但系唔系咁直接。不过我觉得不如系去澳门 去玩几日，就边播埋种啦， 就揾一间酒店个头系有个金字嘅。 哦 就唔好去嗰个乜乜乜乜人， 系啦，唔好啦， 即系嗰个水乡， 系系唔好啦，嗰、那个咩咩人 唔 好 理都唔得，因为嗰个系水， 系啦， 帮你唔到去金嗰个啦 ，X 啦， 系啦，金 X， 系啦， 咁然后咧，你个女咧就行房嘅时间咧就要有金有火咧，系一定要开灯。 哦， 开灯啊，唔好熄灯懒玩玩浪漫啊！ 要加咁另外咧， 好仔细啊，师傅。 咁啊，金 系又讲埋啦嘛。 咁你阿女咧就系要着白色衫，男住今年， 个 今年里边咧男住一个鸡嘅金牌， 鸡嘅金牌啊。 咁又行房之前咧就食一只大嘅鸡髀， 系 整个可能鸡粉先， 空咗系啦。咁然后甜少少辣椒食， 嗱可能鸡粉 食完嗰个鸡。海南鸡同埋咧就系、有埋呢一个辣椒之后咧，咁、然后行房咧，咁我讲埋俾你听，就喺今年，即系今年啊，今年嘅八月到十月咪搞掂咯，因为嗰个系丙申同埋丁酉，上边系火，下边系金啊嘛，咁 就 佢咯， 天时地利人和， 可以代表住咧，今年啊，你个女咧系喺今年嘅八月八号到十月八号系顺利怀孕播种成功，恭喜你， 恭喜你啊！ 明年咧就会生一只鸡俏嘅 女，好开心啊！ 女或者系仔啊，咁咧呢个就睇你头先我哋俾个时辰咧系大概系点啦。咁、如果你话要女嘅说话咧系阴性嘅，咁所以应该嚟讲咧系喺下昼咧系五点到七点个鸡嘅时辰。咁、明年系生只鸡俏嘅女仔，啱晒数， 啱晒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师傅，系唔该晒你睇，好，拜拜，恭喜晒， 拜拜。 华语歌曲流行指数，本周亚军歌。 喜帖街是香港人的昨天，而山林道就是谢安琪的昨天及明天。 当初说这里有天会有树变成路，一声歌竟已杀出这条路，丛林万里别拦着我，旧时热情又急躁，不 每逢阿 K 录新歌，山林道是他的必经之地。上榜六个星期的山林道，上周冠军歌曲，今期亚军作品。 华语乐坛最新流行指标，每星期二十首火热作品。BBC 一台旗舰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到十点 ，BBC 华语歌曲流行指数。 好正噃！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 Janice 严逸格。